段时间有着什么样的画面，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

kiss to all my haters. 就没尽兴，一身冷汗的原因，只 现实或梦境，人人恐惧，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脑袋快炸了，没有良心可折磨，才能不知不觉快活。黑暗的很像瘟疫，人的心只想自己，用装了勇气和生命，究竟为了谁，为了为了谁，把一切摧毁那都无所谓。清晨，昏昏沉沉，突然就被惊醒，一身冷汗的原因，这现实或梦境，让人恐惧，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脑袋快炸了，没有良心可折磨，才能不知不觉快活。黑暗的很像瘟疫，想自己，用错了勇气和生命，究竟为了谁，为了为了谁，把一切摧毁，那都无所谓。 开水配白面包，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过心的开心。 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因为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百事换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深情想起的我，想起了你，难跨过的难过，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 愁搁枕边，捏碎反悔。有就是我一直清晨迷睡的理想，我煎熬是谁一碗肉汁缠绵的汤，山河破碎当水交杯，你不会，你谋划是你 burger bag and a Porsche. I'm coming with you till we don't like support. I split it with you if we get half of Michael Jordan. No politician, Tisha, cause life is short. No passport to go with me, I hope you get deported. Let loose,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You please let go. Keep up with a boss move. King of the jungle, tycoon. Everybody faking, that's a cartoon. We just wanna party with that in a war room. Do you want some? No, I don't, son. Try and watch me follow. Do you want money? I'm just trying to turn up, trying to work. So get shots at any dick, cause you wanna swap furnace. Hey, miss, you a rat bird. Good hair, got a back, hey. Rich, I like a ratchet. Have a good time. You see, let go. Let go. 你知道